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依然有雨哈，在这儿提醒各位一定得出门带伞。 没错， 昨天是北京下雨，真的是突如其来的大雨，是吧？ 昨天下雨了吗？ 哦，你们家那边。 我怎么觉得我在通州地区啊虽然我们家因为开空调那个门窗关的特别严实，我还真没注意到有雨嘛，好像下了一小会儿。 那可能北京实在是太大了。 对对对。 但是你像静安桥啊，像这个怀柔啊，北边的城区包括西南很多地方，昨天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的啊。七下八上，这个原来说是 汛期， 是汛期。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要带雨具。 哎， 与此同时，在雨具当中有一项平时我们不怎么重视 哦， 雨鞋。 雨鞋，想问问朋友们，有多长时间没有穿过雨鞋了？ 哎，而且叫雨鞋还是叫雨靴？ 可能 都 可以， 都行哈。 要是高腰的，可能大家就习惯叫雨靴，雨靴。叫雨靴， 哎， 但是矮腰的呢，就是小雨鞋嘛。 雨鞋哈， 嗯， 小孩儿你知道特别喜欢穿雨鞋， 是是是， 因为他们可以踩水坑， 可以跳泥坑， 跳泥， 一看就没看过小猪佩奇，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哦， 啊，里边有一个经典的跳泥坑是吗？ 对对对，全家都一起跳泥坑。 哦，那有些人他掉泥坑，他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掉坑就掉坑吧，要是掉的还是泥坑，那是不是稍微惨了点？ 是吧？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雨鞋或者雨靴哈，有多长时间你没穿了？家里边备吗？曾经穿过没穿过？而且啊，咱说一下，有些大牌子的雨靴不便宜， 真的。我成年之后还真买过一双雨鞋，就是您说的那种雨靴，带到膝盖下面一点的那种，四位数呢， 个十百， 一千块钱呢， 一千多块钱呢， 然后就一直压箱底儿。因为说实话，就比如说咱北京，要是说下雨下的多的时候，是不是盛夏？就七下八上这个时候， 对对对对， 你就觉得吧，虽然在外面穿还可以，但是进入到室内之后还是有点捂得慌。 某些咱们俩共同的认识的一些人，他也穿雨靴，下不下雨的时候他也来， 真的 穿啊， 不下雨也穿呀。 他反正阴天， 这不找虐吗？ 阴天的时候也穿， 人家可能作为搭配的一种吧。 啊，对对对， 现在那些雨靴做的还真的挺好看的， 哎， 前面有系带的装饰。 哎， 嗯， 这都是你想想，你买，你成年之后，这好几十年前就一千块钱，现在肯定不止一千块钱，更贵一些， 哎， 是不是？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北京市学生暑假的托管服务在今天正式启动了， 孩儿爸孩儿妈特别关心。 哎，这个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哈。上午呢，记者也是探访了第一次承担托管任务的中关村三小南校区，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开启了孩子们快乐的暑期生活。根据安排，全市确有需求的小学啊，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托管。托管时间呢，从今天开始持续到8月20号，分两期，一期12天。 哦， 啊，你可以报第一波，也可以报第二波。 嗯， 上午10点呢，在体育馆内，学生们正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之下开展有趣的体育活动，什么双人跳绳啊，跳皮筋啊，什么速叠杯，这我还真不太，就是落杯子， 速叠杯 就是落杯子吧。 哦， 你看谁落得多，是不是？ 嗯， 好长时间没当小朋友了，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玩哈。中关村三小四年级的学生陈浩奇就说这些体育活动特别的有意思，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好奇，因为我叫陈浩奇。图书馆里边呢，学生做完， 行吧，这个解释也挺恰切的。 没，这是我瞎编的啊，人小伙子没这么说。图书馆里边呢，学生做完眼保健操，然后在书架上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图书进行阅读。 哎，所以现在同学们每天也得做眼保健操，是不 是？那 是 啊，必须得做。 分四节，哪四节啊？考考您。 哎，咱俩有代沟，你知道吗？ 啊，那倒是，咱俩那不叫代沟， 啊， 咱俩那叫代海。人说了3岁一代沟，您慢慢数数吧。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哪个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 哎呦，可以啊。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眼保健操是5节，最后一节叫干洗脸。 我们没有。 没有是吧？ 嗯，第一节揉天鹰穴。 你看。 第二节挤按睛明穴。第三节揉四白穴。 啊。 第四节 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你看所有的这个， 怎么是我说出来了，明明要考您那么 不 是 我没跟你说嘛，咱俩之间有太代沟嘛。 行，那说说您的。 我们那时候还有干洗脸最后一节，前面四节没记住。这个 说事儿吧， 是这样哈，这个有一些孩子呢是第一次来到中关村三小， 嗯 啊，因为他们现在这托管班呢是附近几所学校共同托管，因为人数的问题，说第一次来之后早上起来在学校做了运动，读了书，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这是八一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小高跟记者说的。父母啊平时工作比较忙，来托管班呢可以让他假期丰富起来，学生呢也比在家里边生活更有规律啊，你可以比那个放羊肯定是强很多了。那么这个学校体育部的主任李冰说，说我们设计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些游戏，同时呢也准备了丰富的器材，包括力量型啊、灵敏协调型啊，这你都不行是吧，然后团队合作型。 您怎么知道呀？ 啊，真的吗？ 你就说说哪一项吧。 一枪打四个，一枪打八个，你会吗？ 啊，说的是什么呀？ 协调性啊。 打什么东西啊？ 就是拿手指头。 打谁呀？ 打自己的另一只手。一枪打四个，一枪打八个。 我们没玩过这个， 没玩过。你协调性，下节目我告诉你怎么玩啊。 哎，但是我们玩过这个，我们玩过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哎， 这是不是也是锻炼左右脑的那个协调配合能力的？ 你看人家弹钢琴的，左右手配合能力特别强。 是啊，左手配个和弦。 哎，然后人家弹的特别好。 您 不 是也不行吗？ 我这个确实得练，是不是？ 老当益壮嘛。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人家学生托管的这个内容特别的丰富多彩。中关村三小副校长陈俊荣介绍说，我们学校主动承担了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组建了专班工作小组，对学生报名、教师安排、场地选用、托管内容都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安排。说这一次呢，一共有60名学生，全是自愿来报名的，分别来做四所不同的学校，分成两个班进行看护。陈俊荣说呢，我们暑期托管服务呢以看护为主，学校每天呢给学生安排了不少于两个小时的体育锻炼，两个小时的自主阅读时间啊，同时还借助海淀区中小学生这个资源平台，安排了安全教育啊、科学探索呀、人文赏析呀、红色电影啊啊这些视频欣赏和互动交流的时间， 还挺丰富的啊。 哎、孩子们，说实话吧，你要不上课，干什么都 行，都行。 哎，看看电视啊，然后聊聊个天啊，这些他们都可爱干了。 哎、 反正学校呢也有100多名老师志愿报名参加了暑期托管服务。另外呢，中关村三小每天都安排校医啊、保洁、保安、领导干部值班，而且呢还通过接送卡这种方式，跟学校的这个老师和家长之间建立安全对接，确保哈定期反馈一些内容，不出什么样的意外。 哎，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说这个。家长现如今在职场当中的家长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是呀， 你像学前之间的所谓的三岁之前上幼儿园之前的幼儿托管，然后我们小的时候，然后包括都没有托儿所，直接上的是幼儿园。 托儿所和幼儿园，我怎么觉得在我们的理解下应该是差不多吧？ 后来是这样，我也是慢慢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幼儿园你得满三岁才让你上的。 然后托儿所可以更小一些， 哎、更小一些、哦、啊。然后你包括现在这寒暑假的问题， 嗯， 对吧？包括原来我们说的课后孩子放学了，家长没下班，谁去接孩子的问题， 是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嗯， 现在都不是可以放开。你可以生仨孩子是吧？ 嗯， 这生完了之后，你各种各样的 管呢？ 对，配套你得跟得上， 没错。 所以也是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解决家长们的这种痛苦哈、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雨鞋什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在这个公号之下呢，您可以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您还可以留言两个字入群，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听友群当中了。 哎、 您就回复俩字入群、 嗯， 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10个字的微信公号底下留就可以、 哎。 包括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对不起啊，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给我们发送留言了。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听听 FM 呢？ 嗯、 您达到3级，对不起制作人，我生是大城小事的人，生是大城小事的人啊。我要说啥来着？ 财富新动力。 不，怎么能提别的节目呢？够不局气的。我就说，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来您雨鞋的照片。 哎， 如果您达到3级的话，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雨鞋啊，真有些朋友发来了一些雨鞋的照片， 嗯、 还挺不错的啊。 是，比如博荣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绿色的，这应该叫雨靴了吧？ 哎， 是一长筒高腰的。 嗯。然后燕林说，小的时候那塑料凉鞋就可以烫水。 哎，这倒真是。 小的时候不光塑料凉鞋，什么鞋都能烫水。 嗯。 只要回家不挨揍，什么都行。 啊、什么那个鸡毛掸子啊、鞋底子啊，都备上了，是吧？ 踩水原来就是过去啊，北京的排水系统还真不是特别好。 嗯 啊，我们小孩的时候就爱趟水，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嗯、 像塑料凉鞋呀 啊， 然后呢，一些当然现在的凉鞋塑料的比较多一些啊，都在，当然那水真不干净。 现在的凉鞋皮的多一些， 是吧？ 我觉得原来我们小时候就流行穿那种公主水晶玻璃鞋， 火， 它其实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做的凉鞋， 啊、 但是你远看上去就跟那个灰姑娘的鞋一样，不灵不灵的。 有南瓜车吗？ 那倒没有，这造价太高了、 啊、 估计是不能有啊但是有一灰姑娘的小凉鞋还是可以满足的、 嗯、 是不是、 哎、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林说说来可能你们都不信，我的雨鞋已经买回来快60年了， 哇， 看着还挺新的哈、 嗯、 主要是很少穿，年轻的时候赶上下雨啊就穿塑料凉鞋，现在只要下雨基本上都不出门了，没机会穿，但是如果没有雨鞋又觉得缺点什么。 哎，还真的就是比如我那雨鞋买了之后我也很少很少穿、 嗯、 要真的是遇到外边下大雨，我要不就是穿一个不怕脏的运动鞋、 嗯、 要么就直接穿一凉拖，穿一踏拉板出来、 哎、 反正你踏拉踏拉的在雨里也不觉得心疼、 哎、呀， 只要不穿那特贵的就行，是吧？ 但是真的、 哎、你要说我那凉鞋还真不如我那雨鞋贵 但是说实话哈，这个就是光脚或者穿个踏拉板在水坑里边走一定得留神、 嗯、 第一别崴着脚，第二别扎着、 哦、 啊，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有时候有一些小石头子儿、 哎、 小玻璃渣子 是吧 会进去。嗯 嗯，回哥说我现在穿的雨靴还是80年代买的，每次下点雨啊都穿啊，比现在的雨靴质量好多了。 哎，嗯，这也是一种选择哈。 哎， 宋师傅说，哎，这是我买了3年多的，这个下雨的时候穿着遛弯方便。 嗯， 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也是宽筒的黑色的那个雨靴， 哎、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 是、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红果说，包里必备防雨鞋套， 嗯、 出门遇见小雨还真管用。 哎。那您说啊，就穿鞋套的场合、 啊、 除了下个雨还有在哪儿会穿鞋套呢、 嗯、鞋套我都没见过。 没见过、啊、 我见过塑料袋，塑料袋算吗、 哦、那您小时候不上计算机课吗？ 计算机是 就是电脑课，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学过386吧。 嗯，然后就直接穿着自己的鞋进机房啊 拖鞋， 拖鞋 啊， 就是光着脚进机房， 不是，就是你把鞋脱了，然后穿一双家庭里边的拖鞋、 哦、 学校里边备一备一个拖鞋，有地毯、 嗯、哦， 哎，不知道为 什么还挺高级， 不知道为什么要换鞋呢？ 这个就很奇怪了，就是我们从小学到初中、 哦、 真的是只要一上计算机课，肯定门口老师拉俩大箱子里、 嗯、 都是那个鞋套 啊， 你必须得把那个鞋套套上才能进机房。 知道是机房，不知道以为售楼处呢，是吧？ 反正就瞧您说的，反正就是说呢，可能是为了防尘。嗯， 反正那时候电脑绝对是个稀罕物啊、 嗯， 不像现在我们这 也是 我们 贵重物件。 我们这就是直播的台子，1、2、3、4、5、6，现在有6台显示器，6台电脑在我们的台子上。 人经常说电台的主持人就像一八爪鱼 啊，八爪鱼是吧？ 八爪鱼是吧？ 对啊，所以我们俩人都穿着普通的鞋就来了， 嗯、 啊，也没要求是吧？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穿什么样的雨鞋或者雨靴哈、啊，有什么样的经验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的暑期托管班是一好事儿哈、 嗯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让同学们和家长觉得特别懊恼的一件事儿。 哎呦， 最近啊，开在蓝色港湾的一个教育机构叫做海骨龙、 嗯、 是突然关门了，花了数万元购课的家长现在就面临着退费的难题。当然更让家长气愤的是，这个海骨龙在停课前仍然在搞促销呢。 哎，我跟你说这样是 最缺德的。这个7月16号下午啊，记者就来到了海骨龙的蓝色港湾店，发现店门上上着锁，店里也是漆黑一片，空无一人，一看就是人去楼空了。 嗯， 在这个店里呢，墙上还贴着右脑培训、潜能开发、国际教育等等字样的广告。 不是，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右脑培训？ 就是你看我们这种左撇子哈，有这么一种说法呢，就是左撇子经常活动左半身，他锻炼的是右脑。 哦， 要经常活动右半身呀，他活动的是 左脑， 哦， 但这只是一种说法， 哦，明白了，就是你左边都不行。 哎呀，我也用右手，我这属于典型的左右开弓。 哦，你右手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呢？ 写字儿啊。 哦，老师小的时候被打过来的， 还打您呢？不，那不敢啊。但是我左手就用来吃饭， 嗯， 包括发力 拿筷子，那叫， 啊，对对， 不叫吃饭。 要吃个什么印度手抓饭 也 可以，啊，也 用左手，反正是这样。看过美哲照片的知道，他拿话筒的手是右左手， 嗯， 对吧？ 就是有点左撇子。 哎，打球的话，比如拿羽毛球拍也是左手， 左手。 哎呀， 还真 是 乒乓球也是左手， 嗯，明白， 啊？就说呢，人家这个培训机构不是打着可以开发小朋友们的右脑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哈。当然，这个门上呢还有一个消毒记录显示，最后一次进行门店的消毒是在6月30号。 嗯， 商场的保安说啊，这家店跑路了，我们发现之后就直接报了警。 用词非常准确， 跑路。嗯，一张蓝色港湾发布的通知显示啊，北京海库龙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嗯，好好说，那不是刚才说海古龙吗？ 这个注册的公司名称和门店的名称啊， 哦， 有一字不一样啊，反正大家就记住它叫海古龙 就行了。啊，就是名字就是特意这么写的。 人家的通知说这家教育公司呢拖欠我司租金等等合同款项，经我司多次沟通催款，海古龙仍未支付拖欠的合同款项。那么在2021年7月1号，海古龙店铺闭店，同时海古龙上海总部已经在2021年6月30号发出了整体闭店通知，其集团性的经营存在着很大风险。有一位买了课的李女士就说了， 嗯， 你看看没通知我们家长怎么就突然关门了呢？ 嗯， 要说到这个海古龙啊，它是一家针对学前儿童智力开发的早教机构。2018年12月份啊，这位李女士是花了30,200元购买了2年的课时报， 30,000多块钱、啊， 真是价格不菲啊！ 哎， 2年的课呀， 亲孩子。 哎呀，孩子是一直上课上到了2019年9月份，也就上了9个月的课。 嗯， 李女士跟记者说，因为他们这门店当时刚刚装修完，味儿比较大，所以我就停了3个月的课，直到去年2020年6月门店才复课。谁知道到了6月底，这家店就突然关门了。 嗯， 另一位张先生也特别气愤，他说6月1号，你想想闭店前的1个月， 嗯， 我才花了29,600买了96个课时的课程， 上了吗？ 没想到一次课都没上， 嗨， 这人就没了，这不是这个店就没了， 人就找不着了， 人就找不着了。 哦， 你想想，将近30,000块钱。买了96课时，相对于一节课应该是300块钱左右吧。 那是 差不多啊，挺贵的哈。 抹俩零嘛， 啊， 296。 是啊是啊，啊，等会儿啊，29,600除以96，反正就是300左右吧。 行吧。 这7月3号啊，海古龙就在家长群里发出了一份致歉家长书。这个致歉书当中写道，我司已经无法继续经营，进入到破产结业的状态。 哎， 而且说这次结业和破产会严格遵照法律的程序，对各位家长造成的损失，公司和股东也希望今后用各种方法予以补偿。那对于退费的实际进展，刚才咱说花30,000块钱那李女士就说了，你说退什么款呀，我们现在压根儿就联系不上机构的人，至今都没人出来出面解决转课或者是退费的问题。 嗯， 记者呢也尝试拨打了这个通告上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啊，我并不是蓝港店的负责人， 啊， 我是顺义祥云店的。 不是，你们都是一家牌子吗？ 事儿，他说了，说我们和这个蓝港店， 啊， 是两家公司， 名字虽然一样， 但是是独立运营的。 嗨， 啊，这个退费和转客呢，都需要问一下蓝港店的负责人。 那为什么告示上留着你的电话呢？ 不知道。态度非常强硬，反正我就是一问三不知啊，我也不知道您找谁，反正我不管这事儿。 兴许人家说的也是实话，就是真的是独立运营的。 这个事儿呢，就更在这儿啊，家长朋友们的钱，按说应该还没有退回来。 哎，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很多次预付费了哈，包括一些早教的一些所谓的前期的什么后悔期啊等等， 嗯， 像那29,200是吧？ 29,600的，还有30,200的， 那一节课没上的， 是 多亏的慌， 太亏了。 哎， 其实咱之前不是说过了吗？现在有一些就是相关的政策已经出来了，像健身卡这种预付费， 嗯， 是有7天的后悔期的，是吧？ 哎， 不知道以后针对教育培训这块，是不是也能出台一些明确的行业规则呢？ 哎，就是这些预付费都应该能够有一些办法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雨鞋或者雨靴哈，长什么样？曾经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还穿吗？啊， 嗯， 海洋中的云说，过去老式的雨鞋啊，就是看那常宋师傅发照片的样子， 哦， 现在很少见了。现在下雨也很少穿雨鞋，那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是， 嗯， 现在很多年轻的姑娘或者小伙子也喜欢买，就是特别流行的那种雨鞋，就是因为它带设计，就我刚才说的那种绑带的，做的跟冬天穿的那个系带靴一样， 嗯， 所以你想想啊，一下雨其他人都是踏了板出门， 啊， 就您穿一个价格不菲看上去特别有设计感的雨靴， 啊， 那是不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这歌倒是挺形象，是吧？然后常宋师傅还跟那儿关心美哲呢，美哲伤风了呀， 哎，呀 注意身体啊。 是是是，嗯， 真伤风了， 这个，就是身体吧，偶感风寒，爆了一小样， 哦， 所以今天呢，这个鼻子有点囊啊，也请朋友们可以谅解。 囊，啊，字怎么写？ 这个囊吧， 囊鼻儿，你说吗？ 囊鼻儿 啊， 不说。 就是， 但是你知道，就是比如新疆吃那烤馕 啊， 就是左边应该是一个饮料的十字旁， 嗯， 右边是一个囊括的囊， 嗯， 但我觉得这囊吧，应该就是把这偏旁改一个， 改成什么边？ 比如说改一口字边， 那不能改成个鼻子边吗？ 有这字儿吗？我在想 囊鼻这个词儿，你听吗？说过吗？ 没说过。 这是北京方言，又教你一个 啊！那您倒是说是什么意思？就我现在就囊鼻儿， 对 啊， 啊， 反正也给朋友们一句真言嘛，就是多喝水，早睡觉，心情通畅， 哦， 别急躁， 心情通畅，行吧？这都词儿都不太那什么， 大家领会精神啊。 行，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各种各样关于雨鞋的一些情况哈。 嗯，放大， 您先说 ， 您先说。 行，放大镜说了，说我们家的雨鞋啊，我愿意在卫生间用，比如说洗个衣服、蹲地的时候穿， 嗯， 因为啊，把水往地上倒，那地漏渗水，门口高一点，水也出不去。可能穿一雨鞋呢，就可以在浴室里头踩水， 哎， 是吧？ 是。 现在雨天呢，我出门也很少， 嗯， 如果出门正好赶上下雨天，也不穿雨鞋，穿一双能趟水的鞋子就行。 哎，你看宝姐姐说雨鞋东东鞋可劲儿趟水， 嗯， 就是那个。咱就不说哪个牌子了 就是挺有名的洞洞鞋， 啊， 要说这洞洞鞋啊，也是在我的人生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当时去井冈山待了40多天， 干嘛去啊？ 就是这个培训学习啊， 哦， 这个交流是吧， 主要是 业务探讨。 我们所有的新员工啊，当年他们美哲刚入台的时候都要求在外地先就是井冈山 先培训一下，学习一下啊， 嗯， 然后当时呢就觉得那边雨水也多， 嗯， 然后经常爬个山，那洞洞鞋不是鞋底也软， 嗯， 也透气， 嗯， 也能漏点水， 嗯， 就还挺方便的。 哎，就是这样一个实用的洞洞鞋，这些女孩也挑的是特别喜欢的颜色，像美哲挑了双粉的， 嗯， 也是为了臭美， 是橙色的， 啊，橙的，反正总之也是为了臭美，是吧？然后 您没穿过， 我穿，我的颜色都是男士嘛，黑的、红、黑的、蓝的什么，反正男孩觉得， 嗯， 你说还有人穿这个最多吗？ 谁呀？ 医生。 哦，还真是 啊， 医生、护士是不是？ 医生、护士，尤其 好几个小时， 对，尤其是病房、手术室的医生，他们特别喜欢穿这个洞洞鞋。 嗯， 然后大美和小丽，这是新朋友吧？直接发来了一张照片，您的雨鞋什么样？看三只脚。然后一看都是人字拖， 对，三个人字拖， 哎， 也是五颜六色的， 对吧？ 配色特别壮色。 哎，这个其实也挺好啊， 嗯， 下雨的时候什么都不怕。 没错， 嗯， 我自己说下雨天啊，我穿双凉拖就行了。雨鞋还是小朋友的时候经常穿的， 嗯， 长大以后基本上就没怎么穿过了。 哎， 哎，我觉得还真是，好像小朋友就是穿雨鞋的次数会多一点。 嗯， 为什么呢？ 小那让他踩水坑，你就不， 嗯， 不心疼了吗？ 好吧， 而且他也开心呢。是不是，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的雨鞋雨靴长什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今呢，市场上的产品呢应该说是丰富多彩， 那是 像市场上的一些适老产品，就是给老人准备的一些产品也是琳琅满目，但是真正适用的又有多少？ 周末呢，在玉泉路附近的一家老年用品商店，上千平方米的展厅里边，从护理床啊、轮椅啊、康复器材啊，到呼吸机、拐杖、尿垫、尿壶，千余个品种琳琅满目。可是呢，来这里采购的人却不多，偌大的展厅里边显得冷冷清清的。 为什么呢？ 反正就是可能看了之后觉得没什么满意的， 觉得不合适。 哎，你像张兴夫妇两口子边看边问说：“您这儿有带那个带电机、能上台阶的轮椅吗？” 哦， 爬楼的轮椅啊。嗯、销售人员解释说：“哎呦，目前没有。您商量好了需要的功能啊、尺寸，我们可以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根据您的需求啊定制。”不过呢，我们这儿有这个移位器，跟轮椅的功能差不多。销售员从一堆的轮椅当中推出了一个可以从中间打开分成两半的座椅，说这价格也不贵，才1000块钱上下，跟美哲那雨靴差不太多。销售人员介绍说：“哎呀，倒是不贵哈。”但是立刻引来了三四位消费者。张兴夫妇先坐上那移位器，说：“试试。”前面啊没挡板，老人坐着呢容易滑出去，不安全啊。这座椅啊还有点硬。老人坐时间长了可能会磨伤皮肤， 那就别买了吧。 啊、你看他们两口子也是试了半天，最后摇了摇头放弃了。 哎， 张兴呢跟记者说，说这几年啊，他的父亲腿脚啊越来越差，住的呢又是没有电梯的老式楼房，从二层上下楼其实挺困难的哈。 嗯， 尤其是子女不在家的时候，想出门就难了。为此呢，老人提过几次想要一台能够爬楼梯的电动轮椅。可是他们逛遍了市内大大小小的专用商店，也没找着合适的产品。 嗯， 本来呢还想给老人买点别的东西，可是真没有合适的，怕买回去啊用不了又浪费了。所以呢说我们还是再想想，如果有需要再来买。两口子看了又看，无奈的离店而去。一位业内人士说呀，很多康复仪的设计理念其实最初呢是给这个残障人士设计的多一些。哎，设计者忽略了高龄和体力衰退的一些因素。所以相对于老人而言，设计出的产品呢就差强人意。除了康复仪器，一些老年的智能产品也是空有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成了忽略老人感受的样子货。即使是您真买回去，当时特别一片孝心，可能也最终会被扔到墙角。 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这种产品打的都是什么智能的概念、AI 的概念，但是你要说有多好用，那也未必。 对，它其实对于老人的专业的需求，可能还真是考虑的不是那么细致， 差那么点意思。 没错，养老辅助的一些器具啊，专业性的要求很高，背后依托的是一套完整的照顾理念，而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如果没有考虑照护理念，弄出来的产品就会跟养老需求背离。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不少适老产品的国标正在陆续出台，随着养老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会有更多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啊进入到适老产品的领域，现状呢可能也会有所改变。 哎， 咱就不说别的，就是原来我可能也说过啊，美哲可能也去过，就日本的一些卫生间，它的一些适老的产品，各个扶手的高度，包括马桶旁边，包括淋浴设施，它设计的非常人性化，适合老人。 是没错，都是无障碍化的改造。 哎，现在其实也是需要更多的企业啊，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心思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雨靴、雨靴和雨鞋哈，长什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再说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 啊！您说， 最近啊，在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嗯， 要说这感谢信呢，是一位老奶奶亲自送过来的。 哟， 她说啊，虽然我不知道民警叫什么 啊，老奶奶今天， 但是啊，我知道是好警察救了我。 老奶奶有点囊鼻儿， 而且一看岁数也不小了， 还、哎、真是不小了。 一周前呢，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夜巡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位老人是自个儿坐在楼道里， 哎呦， 面色苍白，直冒虚汗。 嗯， 健康北京主持人跟我们说说，遇到这种症状，有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有很多呀，你看天气情况、 哦、 啊，比如中暑也有可能这样的情况，然后心脏病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哎，咱们来看看这个老人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哈？ 啊，您说， 这个社区警务队的队长桂德明啊，见状就立刻上前询问情况。 老人对民警说自己的心脏病犯了，但是没有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所以桂德明呢就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是派人迅速赶往药店去给老人买药。那么在等待急救车的过程当中呢，民警是一边握着老人的手，一边安慰老人说您放心啊，这医生马上就到。当然老人也是特别不好意思嘛，有点心怀愧疚，跟民警说我得感谢你们，您看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你们添这么大麻烦。桂德明赶紧安抚老人说没事没事，只要您没事就行。 你瞧瞧， 十几分钟之后呢，急救车是终于到达了现场。在询问了具体的病况之后，医生也让老人服下了速效救心丸。 还是心脏有问题。 是啊，而且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诊查。很快啊，老人服药之后，这个不适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老人说自己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日常就靠吃药控制。当天出来是想看看租出去的房子啊，就是出去办个事儿。 嗨， 来回奔波呢，有点累，才犯了病。但是老人也说自己吃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不用去医院。但是为了确保老人的安全，民警还是坚持护送老人回到了家中，把他交给了家属继续照顾。 哎，这个为民警点赞，非常的有责任心哈。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大岁数了，家属应该多照顾，多在身边哈。首先就是心脏就一直不太好，而且像这种什么租房子这种操心的事儿哈， 就是子女代办了呗。 但是估计不放心， 但是我觉得是老人不放心，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来看看， 就是最近天又闷热， 对对对， 是不是？还是提醒啊，大家出门在外的话，一定注意身体。 哎，容易着急上火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所谓的雨鞋、雨靴长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哎，还有讨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事儿了。 哎， 这个9290就说了。说到预付卡、预付费的这个消费模式，提醒大家真的得慎重。你说天有不测风云，这风险只要您一交钱，那多多少少都有。你要说刚才那家店，他也不是没通知自己要闭店，但他6月30号通知，然后7月1号刚接这店就闭了，那不等于没通知吗？ 对啊，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您往外掏钱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等钱交到了人手里边就指不定什么德行。 哎，你说这是不是跟谈恋爱也有点像 啊？没追到手的时候就各种甜言蜜语，天好地好你好我好 啊， 这要两个人谈的时间长了，就你怎么事儿那么多呀，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不是，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这只是我这发散思维比较强。 哎，我怎么觉得像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呢？ 不是不是，我是提醒年轻的朋友们，在对待感情问题啊，也要慎重嘛。像上了点年纪的有娃的，像李凯老师这样的，就在预付费的时候也得慎重。 别找我了， 你让人说事儿吧，真是。 看看各位的留言哈，还有一些朋友哈，7789说，小的时候下雨就撒欢了，打着伞，穿着塑料凉鞋，到处趟水玩去。大了以后啊，下雨就穿那种老式的雨鞋，要不然啊腿爱抽筋儿。现在下雨就不出门了，爱下就下，晚上在家就赏雨了。 在家赏雨，喝个茶是吧？ 哎， 吃个西瓜， 多说两句。哎，现在我不太懂，就流行的这种穿搭哈，就是下雨这事儿哈。据说有些人是这样穿那种防雨的雨鞋。就是， 防雨的雨鞋有不防雨的吗？ 除了雨鞋之外，就那种所谓的，就是咱不说哪牌子了，趟个小小河呀，户外运动那种那些，不怕湿的，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敢穿。然后呢，在上面外边配一个就是什么风衣、风雨衣， 这叫冲锋衣吧？ 啊，有冲锋衣，还有那种 防晒衣， 还有风衣，就是那种， 哦， 就那种长双白扣的， 哦， 啊，那些牌子的。然后据说伞是配饰。不是为了 是个搭配， 对，不是为了出门挡雨的， 啊，那我也能理解这种心情， 啊， 因为我平常背一小包出门，那包也不是为了装东西的，也是一装饰。 包里有钱吗？ 那必须没有，都电子支付了，您就甭惦记了。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看看各位的留言。 阿俊哥问说，美哲，你不是去井冈山了吗？那你吃红米饭南瓜汤了吗？吃了吃了吃了，喝了喝了喝了， 嗨，又吃又喝干活了吗？ 那必须干呀，那个时候在井冈山我们自己就开始策划广播节目了。 哎呦呵， 啊，每天熬夜啊，凌晨2-3点还在想着节目怎么做呀。 那都是拖拉造成的。 我不是不是，我当时其实心里真的有点崩溃，我说电台的活也太难干了吧，这要以后入职了每天干到凌晨2-3点。 那可不是嘛，现在其实都是这样的哈。 啊，您都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 等我以后凌晨三点 给您打个电话。 行，你试试看。 算了吧，我起不来。 没事，我晚上一般情况下把那手机呼叫转移到台长手机上，这样你打完了之后能显示你的手机号码。 您说咱台长听节目呢吗？ 开玩笑。5434说过去穿雨鞋都是黑色的长筒的胶鞋，说现在基本不穿了，被那个大窟窿的鲶鱼头的凉鞋取而代之了。 鲶鱼头的 凉鞋就是那个洞洞鞋嘛。 哦， 前面头那样的、 啊、是上面就有几个洞哈。 哎， 蓉蓉姐说，我买过一双雨鞋是黑色的，给我爸穿了。现在下大雨我就不出去，下小雨呢就穿运动鞋。小的时候穿塑料凉鞋在外边趟水，回家直接在水龙头底下冲冲就得了。 反正这倒也是啊。据说有些人穿那个洞洞鞋，然后穿一天之后晚上下洗澡的时候也穿。 哦、 就是为了冲冲顺带手了 啊， 对啊， 脚也洗了，鞋也洗了、 哎、澡也洗了，什么都洗了，是吧、嗯、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刚才土灵鼠啊，什么土灵鼠，土豆是马铃薯，说还是喜欢穿鞋套，这样的鞋不湿也比雨鞋穿着舒服，穿雨鞋太硌脚了。 我之前也曾经想就是买鞋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可能是我花那个钱啊花的不到位、 哦、 买那鞋套质量真的不行。就是你比如地上有点小石子儿，你走两步不就割一小口子、 啊哎、 那个防水功能就完全没了， 是吧？ 就到家或者到单位发现、哦、哎呦这鞋还是湿了， 你看， 所以还是慎重啊， 还是钱没到位。你要不然把钱给我吧， 您给我买是吧， 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就是那种特别结实的那种。 您这就是黄鼠狼给我拜年没安好心。 阿俊说了一个特别经典的， 怎么了？ 阿俊说，哎呀，这个美哲这是蓝翔要毕业了，都在给自己挖坑的了。 我不是说了黄鼠狼给我拜年，我还没提那动物吧、 哎、说的都是谈恋爱上一波的事儿啊、 哦。行吧行吧， 那时候还问美哲啊，说我的雨鞋是最近两年买的啊。美哲肯定知道吧，就是那个切尔西靴子，就是这种款式，穿在脚上呢不仔细看不出来是雨鞋，和皮鞋的区别就是透气性稍微差一些、 嗯、 好在呢只是在下雨天穿，凑合吧。 切尔西靴子哈、 啊， 我您这么说，我真的含糊， 是吗、 嗯？ 你不是时尚小达人吗？ 不行、 啊， 我就是直接看样，但这名词儿我还没那么熟。 切尔西是什么颜色的？ 切尔西不是一款式吗？ 啊、不是个城市吗？ 不是一发型吗？ 不是个球队吗？ 反正可能切尔西这概念还挺多的吧。 蓝色切尔西哈，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声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就是待会儿我一定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啊， 咱待会儿见、啊、拜拜。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要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保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你讲述救援英雄、安监之星、榜样人物马小卫。马小卫，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北京市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方庄特勤站政治指导员、一级指挥员，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四次，先进个人一次，获得第四届首都公安杰出青年卫士称号，连续四次获得总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北京市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一次，获得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榜样提名奖，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安监之星称号。自2003年参加消防工作以来，他从一名消防员成长为一名特勤站指挥员，在历次著名的灭火和抢险行动中，作为首批尖刀力量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2004年4月，怀柔区发生氰化氢毒气泄漏，他24小时内18次冒死冲入重度污染禁区完成任务。07年3月，石景山区一液化石油气槽车发生泄漏，他带领队员奋战9小时避免灾难发生。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他在灾情最重地区历时9个日夜搜救埋压群众，运送重伤人员。12年7月北京特大暴雨，他和队员跳进淤泥洪水中奋战38小时营救出数百名被困群众。15年两大安保期间，他被抽调到宛平城安保前沿指挥部，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备防。19大期间，他带领特勤站30人执行核生化安检，经过50天的坚守，以最高标准完成了消防安保任务。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期间，他带领核生化安检团队检查驻会场所，检测出两种可疑物，确保了会议顺利召开。20年6月新发地疫情爆发，他作为攻坚组长带领队员成功处置618疑似燃气泄漏等十余件疫区紧急任务。马小卫，一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指战员，一名对党无限忠诚的退役军人，他的职业每天都会迎来充满危险、生死未卜的极限挑战。在人民群众身临险境的时刻，他用血肉之躯走出和平岁月中最勇敢逆行，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雨靴哈，还有雨鞋啊，您还穿吗？曾经买过没买过，有什么样的样子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刚才不是节目前不是广告前我们说到了切尔西靴子嘛，利用广告的时间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啊，还真的是现在女孩应该是秋冬季节人脚一双， 哎呦是吗？ 时尚的女孩， 你有吗？ 有、啊，我还真买过，但我不知道这个叫切尔西靴。 嗯， 我不仅知道什么叫切尔西靴，我还知道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哎呦呵，不错呀， 英国的一足球俱乐部、啊、是吧？老板是一俄罗斯人。 哎呦呵，叫什么呀？ 叫这名字挺长的，什么布来着？ 阿布 阿布 啊，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哦， 行吗？ 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首歌是哪支俱乐部的？ 这等待会儿再放一广告的时候啊， 你再去查， 我再去查查去。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也是在聊天室当中呢发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的是囊鼻的原因，您找到了吧？ 嗯， 就是美哲为什么囊鼻，您通过那张照片就能知道原因啊。如果您没看到这张照片，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另外，您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没错， 说到雨靴呢，就来说说这两天下雨。7月17号夜间呢，北京房山市大雨倾盆，暴雨一直持续到18号早晨。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香苑小区遭受持续暴雨袭击，凌晨5点钟啊，一声雷声惊醒了正在家里边睡觉的大石窝镇模块化消防站的副站长杨成龙。 轰隆！ 哎，雷声大，雨点也大。当他准备关窗户的时候，发现自己家楼底下全是水了，地下储藏室基本上全都被淹了。很多汽车已经被大水淹没，他立刻就别睡了，睡意全无，来不及穿衣服，身穿短裤就跑下楼，开始大喊提醒疏散群众，挪移车辆。没过几分钟，小区后边的河道就被大水冲垮了，河水是不断的涌进小区里边。杨成龙在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之下，立即和其他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组织转移被困群众，并且与陆续到达现场的这个城关消防救援站、十楼消防救援站的指战员和派出所的民警开展后续的救援工作。到了7月18号上午8点50，下半夜大雨依然没有要停的迹象。海淀区苏家沱镇巡防队啊，例行辖区各个积水点进行了巡查。那么在途经翠湖北路低洼段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这个地方积水啊，大约在40厘米到50厘米深。而且呢，雨水井盖已经被冲走了。 哎呀， 这个特别的危险， 是啊，多悬呢！ 就是你看不见这底下有个坑， 但是一踩呢就掉进去了。 哎，不光踩下去，要是车开过来也确实比较危险， 轮子有可能陷下去。 哎，存在安全隐患。正当大家准备拉警戒线的时候，一辆白色皮卡开过来了。 嗯， 这司机认为自己，我皮卡是不是底盘够高，可以涉水？非常自信的往前开， 嗯， 这队员们还没来得及阻止呢，皮卡的右轮就陷到雨水井里边，掉坑里边了。嗯，我是皮卡呀，我 就是 我加大油门我就能脱困，是不是？然后使劲踩了一脚油门，后轮四周水花四溅，但踩了好几回，你踩了多少回油门也没管用。 你瞧瞧 啊，这个巡逻队员一看这情况，得了，大家合伙一块把这车给抬了出来。检查发现车辆受损呢不是特别的严重，可以正常行驶，就引导司机把车辆开到安全区域。车主呢也是连连道谢。巡逻队员又返回啊，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留下人员看守指挥，以防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故。所以在这儿就想说，这司机您别仗着您自己的车是吧、 嗯、 车在那什么也留神底下有坑， 我安全意识还是要有、 哎、没错。另外在昨天的大雨当中，北京世园公园里边也是上演了暖心的一幕。 嗯， 受这个降雨影响啊，龟河水位上涨，这个世园公园里边有很多的小鱼儿， 小金鱼儿 啊 被冲到路上去了 啊！ 你想这 还能这样呢？ 那水太多了嘛，而且这小鱼儿到了路上，这路面上就奄奄一息了。 那可不是吗？ 然后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下呢，就展开了紧急救助，很多路过的游客也参与其中，一起啊送迷路的小鱼儿回家。 嗯， 怎么送呢？是这样，工作人员和热心的游客冒着大雨，然后呢把路面上的小鱼儿啊捡到袋子里边。然后呢再放回河里边。 嗯，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小鱼们都安全平安的回家了。 哎，小鱼们都回到了小鱼们的家， 哎， 不是回到了游客朋友的家。 那必须的呀。 嗯，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下雨的时候您还穿雨鞋吗？ 哎， 或者雨靴吗？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另外您可以爬楼啊，看为什么美哲是个囊名儿，从照片当中能看得出来。 哎，就是趁我擤鼻子的时候， 啊， 把这张照片偷偷发到我们聊天室。 啊，对啊，不是偷偷，明目张胆。 你看我上身是不是裹得还挺厚？ 可关键的问题就知道囊名儿的原因了，是不是？ 但我得跟大家说，我今天上身穿了两层。 啊，嗯， 上节目的时候啊，我把我那个外面罩那毯子， 啊， 我把它搭腿了。我看到很多朋友特别关心，说美哲，你要不吃点药？ 啊， 我说一定提醒我注意啊， 嗯， 尤其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吧？年轻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年轻的时候嘚瑟 啊， 这老了以后吧，啊，容易出问题。 对，这不是出问题了吗？ 嗯，反正就是提醒大家都保重吧。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小腰下腰小腰大，就是一堆腰果什么，好像全是腰是吧？说这个大雨及膝的长靴，大雨的时候穿这种到了膝盖的， 我那就是。 哎，然后小雨的时候穿人字拖， 嗯，都挺好的， 好 啊。小雨怡情，大雨就得稍微注意点了哈。 小雨怎么怡情啊？ 你就是踏了踏了水是吧，在雨中浪漫的踱步， 那 不这 不 算是怡情吗？没准还能看到路面上有奄奄一息的小鱼儿， 啊， 再帮小鱼儿回个家。 对对对， 多好。 这行吧。 冬日思雨说美哲说他的雨鞋四位数， 嗯， 那好家伙，是不是镶钻石的呀？ 嗨， 要是的话趟两次水，这钻掉两颗还不心疼死。 嗯，对，他那个没钻吧，你那个。 我那要有钻的话，那得七位数了。 然后还有人说呢，红果说，小美喝碗豆汁儿，没有什么是囊鼻是豆汁儿解决不了的。 嗯，除一碗不行就两碗。 不是，你能喝豆，你喝过了之后你觉得你爱喝吗？ 反正要是您掏钱，我勉为其难还能再喝一碗。 工长哥说，好久没有穿雨鞋了，下雨就不出去了。有事儿的时候雨小了或者停了时候再办。 嗯，刚才咱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是从来或者是好久都没穿过雨鞋的， 嗯， 比如 E-Star 摸摸还有草球永生春，就是说我们都不太喜就不太习惯没穿过雨鞋，或者好多年没穿雨鞋了。 哎， 嗯，因为现在替代品挺多的， 是， 嗯， 人字拖洞洞鞋都能够这个到处踩雨去，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雨鞋和雨靴哈，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前两天可能朋友们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事儿 啊， 就特别玄乎的事儿。 什么事儿？ 有一人呢在那个各个公共空间打广告，说自己是什么呢？李白在世 啊，不是在公交车站里边打广告那个？ 对呀， 啊， 就好多朋友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呢？ 嗯， 当然这个个人广告打出来之后，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目前啊，李白在世这个广告已经被撤下来了， 哦，下架了。 是，记者联系到广告投放者张某。他说啊，他登在公交站牌的个人广告已经开始撤下了。当然这个张某也做了一解释， 嗯， 为什么我要打这广告呢？我呀是想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对我的诗歌啊进行一评价， 哦， 就可能我之前折腾折腾折腾都没人看我的诗， 哦， 我这不一打广告是吧，大家都看见了， 还是一位诗歌爱好者， 那是特别喜欢写诗。 嗯， 张某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写诗， 嗯， 在2014年的时候呢还出版了一本诗集， 啊，看起来还不错。 当年啊我就把这诗集寄给了很多文学院的教授， 嗯， 想让专家呢对诗歌进行一下评判， 嗯， 但特别遗憾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这个没有， 教授平常也挺忙的。 不是不是，没有回音本身也是一种评判。 啊，这倒也是，就是有点扎心呗。但你要理解一下，作为诗歌创作者他的这个心态， 啊，那倒是， 是吧？那怎么能没有回音呢？你要没有回音，那我就再挣吧挣吧。 嗨，挣吧挣吧。 他呀，也曾在北大门口，像北大高等学府，是不是？ 嗯， 在北大门口， 你母校没事儿。 也是您母校嘛， 啊，来来， 这说的咱俩够凡尔赛的。这个在北大的门口竖起了一个招牌，上面就写着李白在世， 啊， 然后专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送书。 嗯， 因为他觉得在北大的学生当中啊，也许会有自己诗歌的知音呢。啊， 知音找着了吗？ 七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关注啊。 嗨， 虽然说张某在北京的一家车企工作， 嗯， 但是啊，写诗歌始终是他难以割舍的情结。他也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和文学圈的专家对诗歌进行一次讨论。张某解释说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想到登一个个人广告，那自称李白在世也只是想要吸引大家关注的一种手段，算是他的放手一搏吧。按照张某的特别要求，这家广告公司啊，就把广告张贴在了中国作协、文联以及诗刊杂志社附近的公交站牌上。 就是专门找这样的单位啊， 文学气息浓郁， 啊， 没准就有哪个 编辑 啊就看 到 了，就关注到了，是吧？但是呢，也有很多市民朋友质疑，难道这广告公司对广告内容的投放就没有一个审核吗？ 嗯， 难道说您只要花了钱就能随意登广告，就能随意登在任何地方吗？ 有钱就任性， 这就跟咱们这个正规的广播电台的不一样， 啊， 对吧？你哪怕我们有这个广告主，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的，这样让大家都放心， 嗯， 对不 对？不是在我们节目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 那必须的。据了解啊，这广告公司在审核张某自己编写的广告内容的时候，其实这个公司也觉得好像广告词里面包含的什么李白在世有点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最终呢，协商的结果就是删掉广告词当中的这一说法，只保留书封面上的李白在世四个字。 哦，书 上就他不是出版了一本书吗？ 就叫李白在世是吧？ 我没看，说实在的。但是他这么一说，我估计八九不离十， 哎， 是吧？当时呢，张某还向广告公司承诺了一个免责声明，也就是说，对于广告发出之后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后果，都是由张某本人来承担的。 嗯 嗯，但是啊，这个律师彭彦军表示，这种免责声明其实是无效的。 哦， 怎么说呢？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即便有这样的免责声明，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的法定义务也不能轻易免除。不是说您写一个声明，您就不对这广告负责了。 嗯，是。 也有市民朋友表示啊，张某之前啊，其实在自己的什么抖音那种社交媒体上，已经自称李白在世好久了， 嗯，好多年了。 为什么这次发布了广告，却被认为是有悖公序良俗了呢？ 嗯， 这个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朱涛表示啊，因为大众的广告它有公示性，有示范作用，也就决定了广告当中不能随意说话。 哎， 您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的影响，考虑到大众的接受度，尤其是要考虑是不是会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朋友造成不良的示范。你好家伙，是个人就说自己是李白在世，这还了得吗？ 那就没人信了呗。 那至于广告内容的审查责任在谁，这个律师也是说啊，虽然张某作为广告主是广告内容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的严格自律自查，还有市场监管部门的高效有力的监管，也是绝对不能缺失的。咱不能让这个广告的审查制度形同虚设。 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啊，就是特别热爱诗歌创作的一位朋友，大家创作完东西都希望 发表 一下，其他的朋友 能够 关注。 是， 但是您想红，您不能黑李白是不是？嗯，包括呢，其实咱说你写诗嘛，都要符合一定的这个标准，什么平平仄仄的规律， 嗯， 但是我们办事儿也得有这个底线和规矩。 嗯 嗯，所以就不能哗众取宠，不要把这个功夫专花在自吹自擂上， 嗯， 最后可能留下的不是一世流芳，而是这个徒留笑柄。 嗯，行吧，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事儿就当个闹剧就过去了，对吧？ 嗯 啊，以后估计再有这样的人就真是徒留笑柄。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雨鞋那和马发来一个特别扎心的 什么什么 雨鞋是吧？我没有，其实我也没有， 您也没雨鞋， 我也没雨鞋， 就成年之后没穿过。 对，有个洞洞鞋， 嗯， 要是万一下雨就穿那个，回家拿自来水管一冲就完了。说但是吧，那阿玛说，但是我们家狗有 啊， 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雨、 哎、 就是小狗，就小狗穿鞋出门遛狗的，我们见过、 嗯， 还专门有雨鞋呢。 嗯、 啊，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宠物经济啊，也是特别的火，是吧？各种给小宠物带的这种装备。但是我就在想，你说小狗穿着雨鞋出门不打滑吗？ 嗯、就别出门了呗。 那怎么着，在家穿雨鞋装饰啊？ 就是不是，那就是为了好有装备呗。 行， 下雨天我们都很多人家，我们家没养狗啊，但是都在地库遛狗。 您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吧？这小狗穿没穿过这雨鞋？出没出过门？出门到底怎么样？这反馈， 哎呀， 买家秀如何？ 人比人气死人，是吧？ 嗯。 这个咱就不说了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居士说：“大家好，当年单位发那长筒的橡胶雨鞋都被淘汰了。现在雨天啊，穿凉鞋趟水既方便又实惠。” 嗯，这倒是啊。小辉姐说：“我现在啊在东戴河听你们节目呢。” 哎， 你们不是前两天刚出去玩回来，怎么又出去玩了呢？ 这不是气人来了吗？ 嗯，而且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蓝天白云呢、 嗯， 和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 北京的 不可同日而语。 对，北京是因为有阴天嘛，还是要下雨哈、 嗯，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的就是雨鞋哈、雨靴，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博荣姐说了、 啊， 说现在狗狗还有雨衣呢，那天晚上雨天走路看到的， 哎、 看特别有意思。 雨衣，我跟你说，我见过最狠的，在日本，好几十，就是2006年当年汤欧杯的时候、 啊， 那个脖子上边有一个脖圈，小狗的脖圈上边有一个电动伞。 哦嗯， 打开之后它能撑起一把伞照着整个狗的身上。 我又想说您刚才不敢说那一句。 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功成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无人数，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 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与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眼瞅着又到饭点了哈，这个好多人又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都看见了、 哎、 啊，就不用再偏了。 某一家特别经典的店呀， 啊，这不是 我的夙愿呀。我现在我不好意思提那仨字儿、啊，您要是不提，我绝对不提， 是吧？那就别提了。 说事儿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位大妈哈，这个有一位大妈在公交车的车门那儿。长坐不起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为什么呀？ 就是跟司机较劲啊！北京公安这个公交警方也发布通报，因阻碍公交车行驶，涉事65岁的女性景某芬啊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网上流传的这个视频是这样显示的：一女的坐在200路外环的公交车车门那儿，要求司机扶她上车，否则就不让公交车往前开。 哎呦！ 据了解啊，这女的还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不是初犯。网友曾经在6月8号就拍到过这位大妈扒着200路内环的公交车门阻碍车辆行驶， 也就是只针对200路这一趟车，是吗？ 你照你的意思还得去300路试试去。 就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有什么误会吗？ 家门口估计坐200路比较方便啊。这个昨天的北京公交警方通报说，针对网曝一大妈坐着车门那儿阻碍车辆行驶的情况，经查啊，7月13号下午6点大城小事结束的时候，景某芬65岁在建国门南公交车站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以行动不便为由要求公交车司机搀扶他上车。因为考虑到车辆运营安全，司机呢不便离开驾驶席， 那是， 所以呢随车的乘务管理员呢和其他乘客多次主动提出帮忙让他上车，但是都被拒绝了。 那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对吧，就是肯定找事儿呗。 嗯， 随后呢这个景某芬就坐在公交车那前门，不是有一踏板吗？坐在那儿阻碍公交车正常运营。后来警方进一步核实证实呢，景某芬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于近期啊多次妨碍公交车运营，影响其他乘客的行程，并且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这个被查获之后呢，景某芬对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悔改啊。目前呢已经被公交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不知道这表示悔改到底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的。 而且这阿姨都60多岁了，您说您大热天叫什么劲呢？这不还被拘了？ 哎呀， 这得不偿失，有点。 所以有的时候这可能也不是见得是真的， 嗯， 精神有问题、不知道啊。 你要说您真的身体不便、身体不好，不是这么多朋友都提出了、可以扶您上车， 是， 可以提出作为乘客合理的要求、但您不能就是那么较劲，是不是？ 65岁家里边应该有人吧？就是家里边的家人，好好的劝劝。 哎。 哎呀，再来说一个这个主播犯错的故事啊， 嗯， 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比如那李白在世， 啊， 就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是不是？ 啊，对。 现在有很多的什么网络自媒体创作者， 嗯， 网络主播，那也是特别急需流量。但是你要说你靠自己的才华去赢得流量， 啊， 这无可厚非。但有人呢，就总想哗众取宠。 嗯， 最近啊，一段公司活动现场有多人打架的视频是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就是有一段小视频， 嗯， 那个视频里面就好多人在那打群架呢，看着特别的悬哈。实际上啊，这段视频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 什么意思？ 它是几名网络主播策划摆拍，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流量。 演电影 的，这不是闲的，是不是？ 但是我们演电影的 啊，那个就是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哦， 自编自导， 啊， 这事儿， 这个要说呀，咱的警察叔叔是吧， 嗯， 昌平警方最近就发布了一个通告，这几个主播呢，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目前已经被刑拘了。 对， 看看 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些寻衅滋事的事件， 这就是特别不可取啊！ 嗯，到底怎么回事？ 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7月14号的时候，有一个网民发布了一条视频，内容啊，就是在昌平区某网络公司庆祝活动的现场，有多人打架。后来被他人劝开，啊，这个昌平警方一看这视频，就立刻对这件事情展开了一调查。 嗯， 经查呢，这个视频啊是犯罪嫌疑人于某阳，男32岁，和李某飞，男28岁，还都是年轻人哈。 嗯， 这些人为了达到给自身短视频账号吸引流量的目的， 嗯， 设计的脚本。 哎，什么叫脚本？ 也就是写一个台本吧，就是台词 剧本， 那分饰角色的原创作品， 哦， 也就是人家拍了一小电影。 嗯， 在事发当天呢，于某阳等人利用某网络公司在昌平区九华山庄开展庆祝活动的时机，以假冲突的方式故意制造事端， 嗯， 引发现场参加活动这个不明真相的网民拍摄视频上传网络，以制造话题。也就是说呀，不仅他们自己发了这个视频，可能当时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还真以为现场出了什么事儿， 哎， 人家可能也拿这个手机拍了一段视频，这不就给他们造势吗？给他们造话题吗， 嗯， 来吸引更多的朋友关注。那这种行为啊，在互联网上是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被警方查获之后，相关的犯罪嫌疑人是对上述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目前于某阳等七人因为涉嫌寻衅滋事已经被昌平警方刑事拘留了，这起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当然警方也提示大家，互联网那真不是法外之地， 没错， 像现在为了蹭个热度赚个流量，突破底线甚至挑衅法律的行为也必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嗯， 那么对于涉及的账号呢，也将通报给视频平台的管理方，要求采取对应的处置措施。 哎， 估计这账号甭管您之前经营了多久，现在应该也都凉凉了， 是吧？ 嗯， 所以这种蹭热度赚流量突破底线的事儿，真得让大家就是嗤之以鼻，过街老鼠一样。 你要说这事儿，现在在网上还真不少。 哎， 大家经常会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看到那些故意挑事儿的， 嗯， 激化矛盾的，引发大家不平或不明的那些，嗯， 嗯， 有很多其实幕后都有我们说的所谓的脚本在操作， 是就是自编自导， 嗯， 自演， 嗯 嗯， 真的是。 哎，第二时段咱们要不然来聊聊您看哪些短视频怎么样？ 行啊， 就是这个平时您刷这些短视频，您爱看哪类个？ 什么类型？ 什么类型的短视频？ 比如说探店的， 啊， 美食的， 嗯， 旅游的，情感的 啊。 财经分析的， 哇，这周末回来拜吧，这个 还有那个养生的 啊，都行。 嗯，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第二时段来聊聊啊，您爱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还有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当中，找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爱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刚才啊说的是这个所谓的自媒体为了吸引 流量啊，蹭热度。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粉丝的事儿，这个都是两回事儿，是吧？就是有一些粉丝也经常干一些特别不靠谱的事儿。据说哈，因为在偶像车上安装追踪器，两名女粉丝被昌平警方刑事拘留了。 你说这胆儿是不是真挺大 对吧？据昌平公安发布的微博消息说，这两天呢，警方也是接到了一名男子拨打110报警，说他所驾驶的小客车呢是为演员王某某啊，咱就不说是谁了，是吧，在北京长期租用的车辆，车上被人安装了定位装置。警方依法开展调查，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女25岁，张某某女24岁，俩年轻姑娘给查获了。一问啊，俩人是这演员的粉丝，为了达到追星的目的，在车上非法安装了定位装置，掌握一下我这明星是吧，都去哪儿了， 今天去哪儿了， 明 天 去 哪 儿 了， 是吧，然后把这个信息啊在网上还进行炫耀，并且炫耀也就罢了，还卖钱，出售牟利。目前俩人已经被昌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你要说这明星摊上这俩粉丝也真是够倒霉的， 是 吧？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叫什么饭圈，是吧？ 所谓的饭圈文化，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慢慢发展特别畸形了， 是吧？ 你说大家喜欢一个明星，喜欢一个偶像，可能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因为他身上有正能量，值得我学习，我想去模仿他， 喜欢他， 所以我喜欢他，我是单纯的欣赏。但这种欣赏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变味儿了，想要去无底线的了解偶像的各种私生活呀，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度， 是 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圈文化，尤其是现在变了形的饭圈文化不可取，我们对于粉丝来说还是要跟自己的偶像真心喜欢，那就默默喜欢，是吧， 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来见面。哎呀，来讲一个躲坑的故事。 哎呦呵， 哎呦，来听听 啊。 海淀区学院南路紧邻着魏公村地铁站。尽管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但是啊，这个路上依旧是人流如织。从魏公村地铁站出来之后呢，记者遇到了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在校学生。你说这么晚，这位同学干嘛去了呢？ 那一片全是吃的。 哎，说对了， 对吧？ 但是啊，这位同学有点惨，加引号的惨啊。他跟记者分享了自己探店失败的经历。 探店还有可能失败吗？ 那可不是吗？人家说了，我在公司实习，有一次回学校比较晚。你说大晚上是吧，累了一天了，我就想给自己加个餐呢。听说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甜品店，我说那就去找找呗。结果走到半路就放弃了。 为什么呀？ 女孩直言太黑了，不敢一个人走啊。 啊， 要说这条学院南路的道路两侧，树木茂盛，这个您应该熟。 对，我那一片非常熟。 给白天出行的市民这个是带来了阴凉，但是啊，却让晚上出行的人犯了难。马路中央的机动车道被路灯照亮，但是人行道却因为这个树叶遮挡显得很黑。这个问题呢，在离学院南路不远的大会寺路上同样存在。王女士今年已经70多岁了，她就住在大会寺社区，晚上出门遛个弯也常常感叹呀，说这人行道上太黑了，根本就不好走。要说这个大会寺路呢，其实并不宽，只在一侧设置了路灯，在这个树荫的遮蔽下，那人行道就成了整条路上最黑的地方。对面要来个车，经常还晃得人睁不开眼。王女士说了，人行道上有很多块地砖啊，还被树根给拱了起来。 就是那树根长得越来越茁壮， 就把那个地面给拱裂了， 是 凹凸不平的。当然，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栽树的树坑。这不坑来了吗？ 对， 你要摸着黑走路啊，特别容易被绊倒， 崴脚掉坑里。 那是啊，那能不能在这个人行道上来设立一个地灯，或者是咱安个比较矮的路灯，行不行啊？ 对啊。 记者也调查发现，说与大会寺路和学院南路相邻的中关村南大街，采用的正是这种高低灯的办法。 什么意思呢？ 高的路灯用来提供机动车道的照明，那还有一种仅2米高左右的矮灯，就来补充咱说的人行道上的照明光源。那你说这样一来，既能让树木自由的生长，这个枝繁叶茂，给大家带来清凉，同时又能保证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都能被照亮， 是 不一举三得的好事吗？ 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过去有一些路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一些矮的灯，反正有些小区人家那个矮树灯 就特别的好。 您就没这困扰，您属于给人挖坑的，从来不掉坑，是吧？ 那也没准儿哈，架不住遇见一些特别喜欢自己给自己挖坑的女主持人， 还有这样的人呢。 到时候你回听一下上半段的最后一段。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第二十段来聊聊您爱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 像宝姐姐说喜欢看那种医生科普的，还有说历史的，还有健身教练教运动的。 哦， 您别说，您这三样我也爱看。是吧？ 是吗？您最爱看哪一种啊？ 就是什么医生说科普啊，健身教练教运动啊，都看。 哎，在这儿我觉得作为健康北京的主持人，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提示？ 嗯， 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自媒体平台都有很多创作者入驻，但是有一些人嘛，他就是天天给人家说你去哪哪哪看病靠谱，或者你得了什么什么病怎么治，这个是不是大家还要认清楚啊？ 对， 不是所有人都合规的。 看病是这样，首先得有正规医学的这个职业资质，对吧？这是一般都没问题。其次呢，在北京这样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看病啊，小病您去社区医院啊、二级医院啊都可以，特别特别复杂的病，您去三级医院还真得看每个大夫的擅长不一样。 没错， 像耳鼻喉科呀，你就耳鼻喉科这一个字儿是一个专业，啊，互相之间都不熟悉。 耳是耳，耳鼻是鼻，喉是喉。 你像神经内科呀，原来有很多的一些分得特别细的。那互相之间都不明白对方学的是什么，这就最好找专业的大夫。 是，包括现在有一些平台可能会有一些加微的认证，那先不说这个就微专不专业，反正总比那不加微的是不是好一点， 靠谱一些， 是 吧？ 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来，还有一些水蓝细沙说喜欢看各地美景、动物世界，然后呢还有微观世界和宇宙探索的短视频。探索世界的这个朋友， 要说现在这个短视频的类型还真的是丰富多彩哈。 啊、 不按博心也说了，说我看视频啊基本上看钓鱼，看看那些钓鱼大师如何辛苦加兴奋加激动的钓鱼， 哎， 过过眼瘾呢。 是， 毕竟要说咱北方可能钓鱼的资源相对来说匮乏一些，能实践的地方也是少的可怜啊。 我们有个同事，就今儿你在办公室我看那跟我聊天的那位同事，原来就是没疫情的时候都要租船去南沙群钓鱼，就是一定要去海里边钓。 那人家这肯定是老手 啊， 专业玩家。 就是有一本杂志叫《中国钓鱼》，你知道吧？ 我只知道电视机顶盒有一钓四海钓鱼频道，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他据说是这里边这一行里边算是比较专业的。 那也不错，给自己培养一个专业的爱好， 是 吧？ 大实话开说，我喜欢看烘焙的短视频，和美哲一样。偶尔做一回， 哎，咱俩都属于偶尔做一回。 你们那偶尔时间间隔有点长， 这不是今年主要想好好做节目吗？ 哦、 要不您给我放两周假？ 做这肯定是有一个要糊是吧？不是烘焙的糊了，就是节目糊了。 我在烘焙糊和节目糊啊中间啊， 你选择哪个？ 哟。就是领导啊，我这有的时候说话确实言不由衷，但我确实得先顾及这个厨房的安全，所以这蛋糕还是不能糊 是吧？节目有可能糊是吧？ 节目啊也糊不了，因为有李凯老师这么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呢，他怎么能糊呢？ 对，那个水少了时候加水，面多了时候不是面少了时候加面是吧？然 后 做 100斤的废物点心。 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的一些短视频爱看什么样的类型哈？这个时段我们主要来聊这个，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的是路灯高低的问题，对吧？路灯太高的时候变道容易黑一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有两面。除了这个路灯高之外，有些树啊在夏天的时候枝繁叶茂是件好事儿。但是它挡路灯。对吧？家住海淀区曙光街道的居民反映说，我们这个兰青路啊，兰琴路两侧树木呢把这个路灯啊给遮住了，使得路上光线特别昏暗。能不能把这树枝啊适当的修剪一下？ 那去现场看看呗。 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发现确实啊，这树长得真不错，不少的路灯啊被这树枝遮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都照树印了，没照清路面上的情况。勘察完这条路之后呢，工作人员又对周边多条道路进行了一下排查，看看有没有举一反三的情况。发现火器营路也有23盏路灯被遮挡非常严重，像西顶路还有12盏路灯藏在茂密的树枝当中。随后呢，街道就开展了树枝的修剪工作。当记者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施工人员对树枝已经修剪的差不多了。据这个施工的人员介绍说，我们首先要避开下班高峰，保证修剪工作啊快速完成。 因为施工要使用吊车，也会占路，那么作业呢，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然后呢，接到的相关负责人说，哎呀，修剪树枝看起来是件小事儿， 嗯， 其实里边学问大着呢。 比如说呢， 跟大城小事是一样，虽然说的是小事，里边的学问还是非常大的。 那是， 有些居民觉得遮挡严重，影响照明，但是也有些居民认为路灯距离居民楼比较近，有树叶遮挡挺好，太亮了反而影响休息。 嗯 啊，所以修剪的工作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度。 哎， 工人说，施工作业呢，既要保证路面的照明需要，又得注意保护树木。不过呢，不能过度修剪，是吧？ 不能给人剃光头啊！ 对啊，都耗成那什么就不行了，是吧？ 嗯、 就是只剩树干也不行，而且呢，还得找这个园林绿化局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上课，进行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当天晚上，三条道路的树枝修剪工作全部完成了。附近居民也说：“哎，这不错，白天路上啊有阴凉，晚上的时候路灯也能照亮，修剪的刚刚好。” 哎，这就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情啊， 哎、 解决了大家的问题。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要看什么类型的视频，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特直接的听众朋友 啊，怎么 一点都不带掩饰的 啊？说什么呀？ 那我就说您名字了 啊， 纳赫玛说了。我爱看美女类短视频，谢谢。 啊，就是你拍的那些类型的呗。 哎呦，您在夸我吗？ 啊，对啊，对， 受宠若惊了，谢谢您啊。嗯、 啊，不把你那些账号告诉大家， 还不好意思吗？ 有机会的话可以，你要不然把它倒腾倒腾。 对，倒腾倒腾、 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微博，是吧？ 啊，是吧？微博上边也有，是吧？ 对，我微博叫啥来着？反正大家搜个左小美，我估计八九不离十能找着 吧。行，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玉清春天说喜欢看科普类的、军事类的、搞笑类的短视频。 嗯嗯科普类的现在有很多做的都特别的专业、 哎，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通过每天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长一些知识， 嗯、 开拓一下眼界哈。嗯、男人说，我喜欢在某音上去看那些小猫咪的短视频， 嗯， 特别可爱。我喜欢猫，但是又不想自己养，所以现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猫啊，那就是我的宠物。您是属于一位云养猫的朋友，云吸猫的朋友， 不是 也挺好的，是吧？ 养就人不养猫，他不是就是 可能有过敏啊，对猫猫狗猫过敏， 对对对， 或者是有些朋友平常上班也没时间照看、 啊、 照看。 但是有很多人照顾那流浪猫。 哦、 也挺好，是吧？ 嗯，咱们听众朋友，比如蓉蓉姐，反正每天都去喂喂小区里的小猫、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类型的短视频您爱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爱喝可乐吗？ 还行。 您爱喝冰镇可乐吗？ 还行。 那您可得小心了。 为什么呀？ 昨晚北京通州区一个办公楼内有一个微型冰箱，突然传出了砰的一声闷响。 嗯， 工作人员闻声查看呀，发现这冰箱门被崩开了，里面全都是棕色的残冰，一罐铝听包装的可乐只剩下了一个空罐、 嗯、 而易拉环一侧的罐口啊是整个飞出来。 哎呦， 爆炸的罐口像是就是塑料不是易拉罐的罐口啊，像是被刀切过一样整齐。 嗯， 幸好爆炸发生的时候附近没有其他的人员。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齐兴龙就告诉记者说咱平常喝的可乐，它主要成分呢有水和二氧化碳，在这个可乐被冰冻的时候，可乐内部的水呀就结冰发生膨胀，再加上里面有二氧化碳，本身存在压力，结果就把这个密封的可乐罐子胀炸了。 嗯、 也就是这位朋友还不是冷藏，他是直接冷冻了， 冷冻冻成冰了， 把水冻成冰。冰的密度是多少啊？李凯老师 不知道， 0.92吧， 那 0.92克每立方厘米。 那一是什么呀？标准 水 哦，冰比 水、 啊。水 冰比水的密度小，它密度小，它体积就大，它不就容易胀罐吗？ 嗯 嗯。同时呢，因为这类办公室啊，就是迷你小冰箱，它都是微型冰箱， 特别小， 整个的空间特别小。这个冷冻的格子和冷藏的格子呢，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明显的分层，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用很薄的金属材料制作一个分隔，所以爆炸的可乐正好就在冷冻格子的下方。 哦， 受到了冷冻格子低温的影响，内部发生了结冰爆炸。 那冰箱里边怎么放可乐才安全？ 你就放在冷藏呗。 哦， 不是，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是吧？这个齐兴龙就做了一解释，说这个一般呢，可乐都会在零度以下 才会结冰。 嗯，那是。 所以常规咱家里那种大冰箱， 嗯， 冷藏格子那基本上都在零度以上，比如我们家就设个什么4度左右的哈， 嗯， 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那对于迷你的这种小冰箱而言啊，大家就尽量要把密封的可乐放在离冷冻格子远的位置， 哎， 或者是啊，您可以在常温可乐里加点小冰块，一样可以起到冰镇的效果。 是， 但是这样来做就比较安全一些了。齐兴龙还提醒市民朋友，其实不仅仅是咱平常喝的可乐， 嗯， 像什么密封的瓶装的、罐装的碳酸饮料啊、啤酒啊、气泡酒啊，这些饮料都可能发生类似的危险，只要里面有气儿，是吧？大家在储存的时候呢，就要放在0到25度左右的环境里，更加安全。 就是放这边真的是更加安全吗？ 那不然呢？ 我们家都没有这些，要不然你买完了在我们家放放试试。 呦呦呦，哪位老师天天说我就爱喝个 IPA， 喝个精酿啤酒 啊？就是这个。啤酒有，你说那些什么都没有， 比如什么 气泡酒没有， 你不要逼我提那三个字的北京小吃啊。 来，还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嗯， 您爱看什么类型的短视频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 看红果姐说 啊， 我爱看直播带货呀， 哦， 但是我自制力特别强，只看不买。 嗨，那您 这吃播美食的看的特过瘾， 是吧？ 但吃播呢，有原来不是就说咱查了一波吗， 嗯？ 造成粮食浪费，这个特别不可取啊。 而且， 但您要是探个店，小而精的。小肠怡情， 嗯， 那可以， 对 吧？ 而且有些吃播，说实话都是假吃播， 嗯， 对吧？还被人投诉， 上面吃下边吐。 好，哦，这别说了，大饭点太恶心了。这个， 嗯， 涛子说，像历史类啊、地理类啊、人文啊、美食类的科普的这个短视频都爱看。 嗯，畅说，我这个人比较矛盾，我不太喜欢做饭。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做饭的小视频， 你瞧瞧， 当然也爱看搞笑的一些小视频。 嗯， 现在那个做饭的一些账号，有的做的也特专业哈。 哎，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很多的内容，一个是短视频，另外一个就是下雨天的时候雨鞋哈。 哎， 这两天北京的天气预报说还是有雨的，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外出要带雨具，去那些山区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哈， 注意安全。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 新闻2021， 明 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 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完美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番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针，正打包皮推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乡片的戏也回荡波浪花香，站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切切切，真西瓜啊！ 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还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恨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住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就一家 go go go 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住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就一家 go go go 不理的门脸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截儿，光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蒸的薄皮脆沙瓤汤，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根，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蒸的薄皮脆沙瓤，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之梦薪火相传，从嘉兴红船的燎原薪火到开国大典的九州重庆，